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113集。 田修竹看他太紧张，安抚道：“ 也没那么严重，就是缺乏休息。” 朱韵点点头，喃喃道：“ 他以前休息就很少。” 他全心全念都在李寻身上。田修竹静静看着，过了一会儿轻声问：“ 你比较喜欢这种生活？” 朱韵看向他，田修竹的神色很宁静：“ 其实你我相处的时间要比你跟他久很多，只是没那么刺激。我很热爱这样安稳的生活，能平静健康过完一生是很难得的事。” 朱韵不知该说些什么，田修竹又道：“ 明年年底我要回法国开画展，我希望那个时候你能跟我一起走。” 田修竹， 你不用这么急着拒绝，谁也不能预测未来。啊，对了，马上要过年了，你哪天回家？ 朱韵算了算说：“ 还有一周放假。” 被田修竹这么一提醒，朱韵才意识到时间飞逝，眨眼间竟然快要过年了。最后一周，过年的氛围越来越浓，商场里放眼望去红彤彤一片，街道上也张灯结彩，除了李寻以外，大家都没什么心思干活了。朱韵也难得放松，甚至偶尔偷闲跟赵腾、张放打起斗地主来。张放好几次想叫李寻一起来玩，李寻理都不理他。张放嘀咕道：“ 至于这么敬业吗？ 你以前嫌人家吃干饭，现在敬业了你又不满意？”“ 我又没说不满意，劳逸结合嘛。眼看过年放假了，回家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年才有力气接着干呀。” 朱韵本来在洗牌，乍一听回家二字，偷偷抬眼，李寻窝在椅子里安静地写着代码，丝毫不受外界影响，一如从前。董思阳忙活了一年，最后几天终于不去谈业务了，他开始着手准备发放福利。他对待员工还算大方，每人柴米油盐打包了一大堆做年货，在放假前的前两天组织公司年会。朱韵惊讶于本公司竟然还有年会，他本以为这个所谓的年会就是路边随便找个饭店吃顿饭就得了，没想到董思阳别出心裁，大清早开来一辆老面包车，拉着所有人往郊区走。朱韵问他：“ 董总，这是要带我们去野营吗？这天气野营要死人的。”“ 就你事儿多。” 张放坐在副驾驶，回头洋洋得意冲他道：“ 我们董总的思路岂是你这种女流之辈能猜对的？” 没等朱韵伸腿，赵腾帮他踹了张放一脚，张放炸毛，两个人又厮打在一起。董思阳也不制止，一边开车一边抽烟，声音粗粝地笑着。朱韵回头顺着座位缝往后看，李寻坐在最后一排，他头靠着窗户，闭着眼睛正在养神。他很快注意到面包车的质量不太好，四面漏风，寒风正好吹到李寻的脸上。朱韵回过头研究这块破玻璃，他使劲往后推，希望能把缝隙合上，但车太老了，窗子咬合松散，他推过去就合上，一松开又开了。朱韵连试了几次，最后干脆一直拿手抵着。他问身旁的赵腾：“ 还有多久到？”“ 快了。”“ 到底去哪儿？开这么远了？”“ 去了你就知道了，以前董总道上朋友开的。”“ 道上朋友？”朱韵强迫自己不去想自家老板到底是什么出身，专心制止推玻璃。车开了两个多小时，下了高速又拐进土路，磕磕绊绊走了大半天，下午才到目的地。车停下，朱韵松了松坚硬的肩膀， 他回头看到李寻睡得还沉，他给同在后座的郭世杰使了个眼色，让他叫醒他，自己先一步下车了。荒郊野岭里，一栋楼处理当中，楼只有三层，但是比较长，有十几列窗子，远远看去黑乎乎的，没什么动静。楼比较旧，外墙刷成灰粉色，因为年代久远落下不少墙皮，斑斑斓斓的像得了皮肤病。此楼没有任何牌匾名称，门口全是枯树杂草，雪也没有人扫。朱韵心想，幸亏他们是下午到的，否则太阳落山，他深切怀疑自己还有没有勇气进这个楼。身后有关车门的声音，李寻最后一个下车。董思阳锁好车门，对众人说， 走吧。 朱韵跟在最后面，董思阳推开颤颤巍巍的大门，前面是一条黑乎乎的通道，内部搭着装修架。朱韵跟在张放和赵腾后面，与李寻并肩往前走。李寻刚睡醒，脸色奇差无比。朱韵刚刚没有细看，印象里他刚下车时嘴唇半点血色也没有。然后他猛然间又意识到，这似乎是他们重新见面这么长时间以来，他第一次看到他的睡眼以及睡醒时的样子。走过黑通道进入大堂，视线豁然开朗。朱韵惊讶发现楼中别有洞天，干净的大理石地面，华丽的吊灯，厚实的帘布，还有着装整齐的服务员。唯一问题就是服务员都是女性，而且服装性感暴露，黑色旗袍短到大腿根，多亏了空调给得足。一个大堂经理模样的男人看见董思阳，连忙过来打招呼。 董哥好。 朱韵总觉得这架势有点不妙，他偷偷拉过张放，悄声说， 我们这年会不会开到一半被警察端了吧？ 瞎合计什么呢？ 张放白他一眼， 庸人自扰，过来。 趁着董思阳跟大堂经理说话，张放带朱韵来到前方。他掀起厚重的窗帘，露出雾蒙蒙的玻璃窗。朱韵擦出小块往外望，外面一片假山怪石，有数座精致小亭坐落其间，亭边有不经修剪的黑色枯枝，茫茫雪地上分布着十几潭碧绿汤池，星罗密布，水汽蒸腾，远远看去宛若秘境。朱韵看了半晌，惊讶道， 温泉？ 朱韵本市生活也有几年了，从来不知道市郊竟然有温泉。董思阳跟大堂经理交代完，对方拿来几张房卡，董思阳回头问， 你们谁想跟谁住啊？ 还要住宿？ 废话， 你一开始没说住宿啊，我什么都没带。 董思阳一脸不耐烦， 女人就是麻烦，就一宿有什么可带的？ 随即又笑起来， 哟，是不是没带化妆品有点紧张？没事儿，不想让我们看素颜，你晚上争取脸别沾水就行。 张放从董思阳手里抽了张房卡，拥抱赵腾， 我就跟你混了。 赵腾嫌弃地拨开他。董思阳问郭世杰， 你要跟谁住？ 等等， 朱韵打断他，他后知后觉指着董思阳手里剩下的两张卡片， 你就开了三个房间？ 六个人三间房有问题？ 朱韵崩溃， 我是女人啊，你不觉得应该给我单独开一间吗？ 预算不够。 这不是你以前朋友开的吗？ 董思阳哼笑， 哼，你也说了是以前，人情是这么好卖的吗？ 他催促朱韵， 别磨蹭了，让你先选。别说我不照顾女员工，我仨你跟谁住？ 赵腾偷瞄了李寻一眼，忽然把郭世杰拉到自己这边说， 你就别掺和了，女人都是洪水猛兽，你不会想自己清白被玷污吧？ 谁玷污谁？ 赵腾不管那个，揽着郭世杰说， 反正你就在那俩里面挑吧。 他们俩不会被玷污吗？ 到 到底谁玷污谁？ 赵腾笑着说， 他们俩已经污得不能再污了。 董思阳勾起嘴角对朱韵说， 你不用想太多，你完全不是我的菜。 朱韵瞬间回击， 你也不是我的菜。 那正好。 董思阳一张房卡飞到李寻怀里。李寻从刚开始就一副没睡醒的样子，脸色漆黑，一语不发。他拿出房卡看了一眼，便往电梯去了。董思阳对其他人说， 回屋休息，然后去二楼吃饭，包房明香。 朱韵还觉得事情没有处理明白，被赵腾一把推进眼看要关上的电梯里。董思阳像拎起小鸡一样给郭世杰拎过来。 你跟我住。 张放挤过来问， 董总喜欢什么类型的菜？ 董思阳饿狼一样懒懒地舔舐牙齿， 至少得比他骚个十倍起吧。 朱韵觉得自己莫名其妙被带进了沟里。叮咚一声，电梯停在四楼。这里不像寻常酒店，房间都是木门，雕刻着各种花鸟龙凤文案，散发着深沉浓郁的香气。棚顶奇高，每四五米悬挂一红灯笼，色调发暗，将环境映得更为幽密。朱韵跟在李寻身后，心里砰砰直跳。他思忖要不要回大堂自己单独开一间房，但最初的时机已过，现在再走总觉得有点别扭。那一起住别扭吗？还没等他想出答案，李寻已经开了房门。这店外面看着其貌不扬，估计钱都投在内部装修上了。房间虽然不是套间，但面积足够开阔，两张单人床，后面是一副巨大的工笔荷花图，旁边是两扇镂空木屏。李寻进屋直接去了洗手间，屋里很暗，朱韵去拉窗帘，惊讶地发现对外窗户是封死的，只有最上面的一排小横窗可以看到外面，其他都是挡住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